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京城各主要景区景点的天气情况。天安门晴转多云，早晨有轻雾，20到8度。八达岭长城晴转多云，早晨有轻雾，16到2度。延庆龙庆峡晴转多云，早晨有轻雾，17到2度。平谷金海湖晴转多云，早晨有轻雾，21到6度。怀柔红螺寺晴转多云，早晨有轻雾，18到6度。怀柔慕田峪长城晴转多云，早晨有轻雾，17到3度。密云云蒙山晴转多云，早晨有轻雾，17到3度。门头沟灵山晴转多云，早晨有轻雾，12到0度。房山10度晴转多云，早晨有轻雾，气温20到6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头，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学以一才，励志进取，有一种力量叫榜样。 我干了这份工作，这是我的职责。 心里只想好好学，使劲干。 我觉得能够代表这一个行业的， 在执行“一带一路”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 让更多的游客充分享受到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 成为我们中国游人亮丽的一个名片， 实现我们的旅游梦，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环球旅行家，我是主持人张帆。由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送上的2018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从10月5号开始，每个周五和周六都会为您带来旅游榜样的故事。那么今天又会有哪两位旅游行业的榜样走进我们的节目呢？相信听众朋友们对京郊游的概念一定是非常熟悉了。最近这些年以来啊，咱们的京郊观光农业和生态农业发展的越来越好，热度也越来越高。那么今天走进我们节目的二位啊，他们正是这个行业的代表人物。让我们欢迎北京绿蜻蜓特色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首都旅游紫禁杯先进个人、2016年北京榜样人物、北京市高级农村实用人才刘红，以及北京花儿朵朵花仙子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非公经济活力杰出人物、通州区两高人才工程运河计划人才、北京市科协特派员、农业经理人曹玉美。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花仙子创始人曹玉美。因为我从小喜欢种花，所以当时我选择职业呢，我就选择做花卉种的。99年开始创业，到今年已经19年了。我2011年带我们通州一家五国际种园区又做了一个占地大约600亩的休闲农业园区。开始的时候我们其实主要目的就想把花种下去，做我们的品种展示，让我的客户去看它的特征特性。花一开了，四面八方的人就全过来赏花。所以我们领导就说，曹总，你这么多花为什么不做旅游啊？所以我就误打误撞进入了我们旅游行业。感谢大家呢对我们花仙子的厚爱。我们园区呢是国家级的青创天地，我也是农业方面的科技特派员，主要职责呢就是帮助我们农业的朋友们去创业创新，去脱贫乡村振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绿蜻蜓合作社理事长刘红。07年呢带着幸福的味道的梦想来到了农村，现在呢带领农户182户，做的呢都是无公害以上标准的食材，带领采摘的农户呢现在达到了几十户，也把咱们当地的旅游带动了起来。2017年我获得了咱们首都紫禁杯先进个人奖。 再次欢迎我们的两位榜样人物来到今天的节目里。 刚才我们听到你们的自我介绍，而我也听说你们现在所从事的跟农业相关的这个行业，跟你们当初学的专业差别很大呀。那到底是什么原因，或者说有什么样的事情，什么动力促成了这样的一种跨界和转变呢？我们先来问问花仙子农业的曹玉美啊，当年您学的是什么专业？ 我学的专业大家听起来可能有点搞笑，其实我学的是计算机软件开发。我现在所从事的农业，其实这俩表面上看出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也就是说一开始您本来是要从事 IT 行业的。 对，就是因为我一坐在计算机旁我觉得我头疼，所以我还是觉得大自然特别好， 接地气。 对，接地气。而且呢我是出生在草桥，花乡草桥，所以我周围呢就是从小的时候我就喜欢这些种植花花草草。我种花的花龄应当有40多年了，因为我6、7岁就会种花。花乡这边为什么叫花乡呢？其实它就是它的黄土岗这边的它的土质好，然后呢它给皇宫种花的历史有文字可查的是800多年。我们的邻居当时都是平房嘛，每家他的院子里都会种一些花卉，所以我就喜欢花，我就到各家去串门，把他们家品种该到秋天该结实，这个时候10月份该结实嘛，我就从咱家搜集一个品种，从那家搜一品种，然后放到我的小花园里去种。 我们知道种花种草啊，人家说要跟这个有缘分。 对、啊、是 真的觉得自己就是一个跟花有缘的人。 我真是跟花有缘的人。比如说下次在大街上我要是认不出来你，你要主动给我打招呼，咱这个花我看了一次我就知道它是什么。 这就证明了我跟花的区别。 对，所以当时等我想创业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说，哎，我们这个花乡种花的人多，但是没有做花卉种子的公司，所以99年我就成立了一个专门销售和生产花卉种子的公司。 那刘红呢，你原来是学什么专业的，怎么就做了今天这个行业呢？ 我是环境艺术设计毕业的，也是花花草草木木的这些东西哈。我喜欢艺术，我姑姑就是画画的，特别有名的一个画家，那我后来开了一个画廊。07年的时候，我们家孩子上小学1年级，让我有空出去走走的时候呢，我发现现在食品安全问题挺成问题的，所以我就到农村租了一块地，想自己种点菜，养点鸡，吃点鸡蛋，从那儿开始才有了这个农业的这个概念，知道了很多东西应该怎么样去种，还有很多东西为什么有问题，怎样种才是没有问题的。最开始不是为了做农业，就想自己家人孩子老人这块自己吃的，后来去的人越来越多了，然后后来有点搂不住了，才做起农业来了。 就是要找幸福的那个味道。 对，就是我们农贸市场上卖的水果和蔬菜跟我们自己种出来是不是一样味道的，这是有两种，一个是心理上的，一个生理上的哈。是这样，自己种出来的东西啊本身就觉得有一种幸福感，还有一个就是到嘴里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因为施化肥的所有的蔬菜和水果它都变成了一样的味道，就10种菜一个味道，我现在种的菜是每一种菜一个味道啊，都是不一样的。还有水果苹果有苹果味，葡萄有葡萄味，特别好吃。 说到自己的美丽花园幸福味道为北京旅游带来的变化，他们满心欢喜。但创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在与农业相关的旅游创业路上，他们也都曾面临着挑战和困难。我们来问问曹玉美啊，这个创业路上您觉得经历过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刚才您提到第一个转变，说我从这个计算机的行业啊跨界到了这个种植的行业，但是这个路上可能并不像大家所想象的，我选择了就可以一帆风顺了。 对， 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最大的挑战第一个就是前3年的时候吧，其实你要是转变了之后，其实尤其我做的，我们整个花乡就没有做花卉种子的这种公司，它有做蔬菜种子的。然后呢，但是你的客户群体不一样，你怎么让那么多的陌生的人，包括一些经销商知道你的有这个产品，而且还要销售你的产品，所以就得要骑着自行车大街小巷的花店花卉市场去推销。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99年呀。 99年 骑自行车。对，都得是这样。虹桥官园，所以我的发源地是在官园。老北京人都知道官园原来有一个周六周日的花卉市场是批发的，那时候花乡还没有批发市场。所以我的第一桶金应当是从官员那儿讨来的。 那个时候骑自行车最远能骑多远啊？ 骑到很远，北京的这些地方你基本上 都骑到过了 啊。对，三环四环差不多我都骑到过，因为有花店它是遍布哪儿都是的，也不会开车，但说就是也没有车， 对， 就是自行车是你的代步工具，人家要什么就骑自行车给人送货。要去一趟就是那个上地那边，那时候好像就一趟幺什么幺零几那公交车，运通103是什么呀，来来去就要一天的时间，现在有地铁了很方便，以前可不方便了。还有就是那个西三旗那有一个金客隆，我们刚开始2002年2001年也往金客隆超市走嘛，所以那个是最远的，就北边嘛，就快到昌平了啊。 从南边往北边走， 对， 跨越整个北京城， 对对对，还没有汽车， 对， 嗯， 那个时候慢慢慢慢的这么做下去，规模在一点点的扩大，是吧？ 对， 自己也有了帮手了。 是从99年到10年的时候吧，就是其实就是扩大再生产，因为在你销售种子的时候吧，就是你知道他你的经销商啊，包括你的用户，就是那个 2C 的客户就跟你说，哎，你有种子了，没有花盆，没有花土，我用什么样的土啊，用什么样的容器啊。所以我们03年就开始做 DIY， 就自己动手，就是小花盆啊，花土啊，小工具都给你配好了，然后呢就满足你的需求，这样的话你不用找花盆找花土了。 嗯，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产品呢放到莱泰，莱泰呢有一个荷兰的贸易商，就通过那一上的我们的电话，因为它种类有特许生产嘛，必须要实名的地址电话，找到我们之后呢，我们03年就开始，就非典那年嘛，就开始给荷兰做出口。 好做吗？这出口的 开始的时候不好做，因为你想你从小作坊似的，你要做成一个就是加工的代加工的那种企业，它要求都非常严的，包括它的卖头，包括它的设计，但是就因为它严，所以呢对你呢是一个提升，你自己其实有的时候咱们搞做企业他意识不到的。等到那个我第一个基地是在那个花乡新发地，但是新发地呢到10年的时候他就要南城改造嘛，所以我这个基地就没了。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就知道通州瑜伽舞要成立国际种园区，所以我们11年春天的时候就来到通州了，把基地就搬到这边。搬到这儿之后呢，我觉得平台大了，然后呢就是又从种子这块延伸到休闲农业，因为种子种下去不光是花种子菜种子，目前国内上淘宝上京东上占有率最高的都是我们的品牌，花儿朵朵花仙子，这是我的两个商标， 嗯， 所以现在叫公司名字。然后呢摸摸打打呢，从11年开始筹建，12年开园，到现在18年呢，休闲农业我们也走了6年的历史了，就开园嘛，做的咱们那个丰收节，56个民族的农民朋友们都来我们园区跟咱们首都农民一起庆丰收， 嗯， 所以到那个时候呢，我觉得还是很欣慰的，因为代表我首都的农民的一份子呢，向全国的这些农民朋友展示我们这个行业，而且大家都比较喜欢我们这些种子嘛，给大家的小礼品，然后还有说，哎，我也有园区啊，我也要种行吗？我说可以，咱们国内任何地方都可以种。所以这个呢，就是我的一个心路历程。其实在随着你的企业的发展，就到不同的时期肯定会有困难，包括现在其实我们也在转型，因为北京这个园区做休闲农业稍微有一点小成绩，但是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正在扶贫，所以今年从春天开始，我们北京通州对应的内蒙是三个旗嘛，牧牛特旗、奈曼旗、克尔中旗，其实他们的资源旅游资源都特别好，然后呢如果在他们的基础上锦上添花，我们把咱们京津冀避暑的人引得过去，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贡献就是你去旅游你就能帮助当地人脱贫， 对， 然后呢你如果坚持旅游你就能让当地人致富。 学以一才，励志进取，有一种力量叫榜样。 我干了这份工作，这是我的职责， 心里只想好好学，使劲干。 我觉得能够代表这一个行业 在执行一带一路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 让更多的游客充分享受到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 成为我们中国游人亮丽的一个名片， 实现我们的旅游梦，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欢迎继续收听 环球旅行家2018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那刚才我们听到曹玉美说了自己在克服困难创业路上的心路历程，那我们也来问问刘红哈，据说你2007年的时候就去寻找你的幸福味道了，去的是咱们北京市通州的火线镇吴营村哈。你觉得什么是你创业当中最困难的部分？你又是如何面对它的呢？ 最难的事儿就是土壤改良和这个不用农药。07年到吴营村，那个时候呢，种地一锹土挖下去不是土，是土块儿。在这种土块儿里边，这个种子是不生长的，它是有风透进去，那个长出来的种子长成苗了也会死的。07年、08年几乎就是全军覆没的那些菜。 这是当地的这个土壤的结构，它就是这样是吗？ 板结，因为咱们现在很多就这土壤用化肥啊，都会产生板结的状况，裂缝就这种现象。后来我就把这些土壤啊，用自己做酵素，环保酵素去养这些土壤。 酵素， 我们可能吃的现在人吃的酵素比较多，然后我做的是环保酵素。环保酵素呢？既能就是减少我们的湿垃圾排放，湿垃圾是什么呢？就咱们厨余垃圾。现在外面垃圾桶里可能有味道的都是湿垃圾，这些湿垃圾排放，还有咱们农场里的菜帮、菜叶这些东西，我都拿来做环保酵素。然后做完的酵素呢，再施到土壤里去，改变这个土壤的这种就是板结化。 可以来改良它。 对，而且还可以把它当肥一样去使。 那您刚才说到说，几乎全军覆没。 对。它是这样的，土壤板结的厉害呢，如果不用化肥的情况下，那个种子是不能催生的，那在这种情况下，种子到地里边，有的种子干脆不发芽，发了芽的可能长到很小的小苗的时候也就枯萎就死了。还有一个就是不用农药，因为不用农药会产生很多虫子，那虫就长出来，最后剩那么几颗苗也被虫子给吃了， 就等于就是颗粒无收了。 对，是这样的。我改良土壤用了3年的时间，吴营村现在我改良了200多亩地的土壤。 这个吴营村现在的环境应该很好了，是吧？ 现在特别好。 太棒了。那刘红啊，刚才我们听你自我介绍的时候提起了你们的叫合作社，绿蜻蜓合作社。说到这个名词呢，可能年轻人会觉得陌生一些，但是在今天咱们北京旅游行业当中，的确是有这样的非传统合作社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在这种模式创新方面到底是怎么做的？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合作社好吗？ 合作社是我继果香农场之后14年开始建立的合作社。合作社现在就是有成员有180多农户。这些农户是什么概念呢？入我的合作社一定要在无公害标准以上的标准，不管是蔬菜还是水果，我会经常到地里去检查，就是检查他们的土壤，检查他们的水和他们的产出的农产品。有一些农户呢，他们的东西卖得挺好的，可能不需要我，但是有很多呢，他们因为传统的模式不会这个微信，不会这个销售方式，没有渠道，他们把这些很安全的种植方法的这些蔬菜水果卖到新发地，价钱很低。在这种价钱很低的情况下，如果要想把每年持续的把这些健康的食品种植下去的话，我觉得挺难的。比如说我们 C 级的樱桃，他们在地段不好的地方的一些园子，他就直接8块钱一斤卖到新发地了。这样的话，他们要使用大量的这种农药或者是化肥才能产生产量，产量高的才能卖出这种好的价钱，用量去卖价钱。那我这儿呢，就是入我合作社的呢，不需要多少的量，你只要保证那安全种植就行了，然后我给到他们25块钱一斤，让他们去持续下去他们这种种植方法， 不要那个不好的成量的，要更高质量。 对，这样的话他们就会很好的人工除草、人工种植、人工采收，不打农药，用我的这个环保酵素。而且这个环保酵素现在我是在农村很多村里边农户这块在教他们怎样去做，怎样去应用，又能当肥使，又能驱虫，这样 也就是说刚才这一切的有利条件就是因为用了合作社这种形式， 对， 变成了一个联合的方式， 对， 这样可能会帮助到更多的农户， 对，都要在我的监管之下达到我的标准， 有一个体系是吗？ 对对，有这样一个体系，用的东西都是在我这儿备案，他们的方式方法都要在我这儿备案的。 现在当地的农户对这件事情怎么看的？ 很认可， 很支持是吗？ 对，特别认可，因为他们真的自己去销售的时候没有渠道，他们很好，很多人啊也是本着一份特别好的初心，就想把东西种好了，不用那些高浓度的农药什么的，但是他们的东西卖不出去的时候他们真的很伤心。我们那儿有几家做葡萄的，三年葡萄长出来了，但是卖不出好价钱，真的就是缓不过来的，投进去好几百万，回不来，几年都回不来，就是这个投入的这些钱，那就是加入我合作社之后呢，我给他们一个更高的价格，他们超过他们在市场上卖的价格，那很快就缓过来了，而且我会带就是消费者直接走进园区去采摘。 哦，也就是说从城里从很多地方来的游客们， 对， 他们可以在你的带领下直接去园区采摘。 对，我现在这边有电商平台，有这个运营队伍，所以说我们这宣传呢做的还是挺好挺大挺多的，所以现在消费者来的越来越多了，从14年到现在，去年的游客能达到了小十万人，就采摘樱桃能达到小十万人， 小十万人呢， 对，特别多，很热闹， 就是过去讲这个酒香确实还怕巷子深， 对，现在是这样， 好的方法来宣传它，打通它的一个渠道， 对对对。 11年的时间，刘红带领着他的合作社倡导并实践发展生态农业，支持健康消费、环境保护、食品安全、生态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将商业模式与社会责任融为一体，升级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打造更具影响力的品牌形象，更是利用互联网跨地域无边界海量信息、海量用户的优势，把线上线下产品的优势完美结合。他在带动农民致富的同时，联合周边农业企业组建休闲农业观光旅游新型合作社的模式，开发小菜园供市民租种，年接待游客6万多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刘红获得了首都旅游紫金杯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他所带领的集体也同时荣获了首都旅游紫金杯先进集体称号。那刚才我们问的是刘红关于合作社的情况啊，那花儿朵朵、花仙子那边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曹玉美，我们听说您的创业的路上啊，关于这个现代农业发展和旅游的关系，您一直强调着要保持跟时代同步，那关于这一点您又是怎么做的呢？它的核心是什么呢？ 核心其实就是你的商业模式，你想为你的企业或者你的社会要做什么，与时俱进呢，我觉得就是通过今年我做的精准扶贫的这些调研，去内蒙，然后呢去拉萨、去贵州，然后包括乡村振兴去重庆，我发现呢咱们呢其实国家为什么要提出这个乡村振兴这个战略，其实呢我们不是没有地，而是种植地的人越来越少，我们不是没有民宿，就是有空房嘛，有民房，而是怎么把这民房做成民宿，搭建一个平台，让咱们城里人到乡村去养生养老。所以如果把这个需求解决了，既能做休闲农业，农业提升了，而且呢它呢是一个综合体嘛，一边呢是我们的农业种种的，同时呢我通过就是今年呢去了2次的考察，就是日本的休闲农业，我发现呢他们呢其实呢资源没有咱们多，很小，人口红利也没有咱们多，很少，但是人家就是做得精，咱们要向人家学习，我们应当把我们的优势发挥大，就是让更多的人去知道，就刚才刘红里长也说嘛，我们要吃到健康的食品，所以呢就应当是把休闲农业和康养农业加在一起去做，这一方的休闲农业，农村有地有民房，然后呢把这个农 市井烟火光怪陆离，树民草根生猛无序，10月26日至28日云门二十三声即将亮相2018国家大剧院舞蹈节，编舞郑宗龙携手音乐创作林强，肢体与旋律冲撞中追寻梦中乡土。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啊，而且呢，就像你说的，要有工匠精神，这样呢，其实是我们的现在的一个短板。因为首先我们有农村有很多的人需要提升，其实呢，还有呢，我们培训的就像我们这个花仙子报花园的，也是你大学生的就业基地。就是通过我们的培训，留在花仙在这创业也行，你回家创业都可以，因为现在都是电商嘛。而且下一步呢，还有就是说，我们的退役军人就是也需要更多的培训， 嗯嗯，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优势呢，因为是科技部的那个国家级的新创天地，它呢也是我们园区，也是中宽的园区，所以我们呢就应当从农业科技的角度去延伸，然后呢为我们这个农村的这个广大的市场呢去培养技术人才，让他们再去孵化周围的人，这样的话呢我们的服务呢才能提升。 说起农业旅游的精细化，曹玉美一直主张科普与科技相结合，旅游与文化相辅相成。针对不同受众，他开发了特色农业科技教育展示场所，其中包括科技示范区、植物工厂、种子博物馆、科普长廊、园艺课堂区、培训区等等。在他的带领下，团队科研人员还致力研发了花开了 APP 社区服务软件，将花卉的科学知识、花文化传播、园艺相关产品销售、园艺产品售后服务、产品展示等等服务便捷安全地提供给消费者和游客。目前他们已经拥有粉丝10万人，成长为最大的园艺社区平台。二位也都是咱们农旅产业的带头人啊，作为这个叫产销结合的企业，咱们一头是联系着农户，另外一头呢是服务于咱们广大的游客和消费者。那今天在咱们的节目里，如果说要对他们说点你们的心里话，你想说些什么呢？要不这样吧，还是从曹玉美开始。 首先我应当感谢我的广大的消费者，因为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花仙子不可能生存到现在。因为我们做销售，做花卉种的销售差不多19年，到明年就20周年了，我没有一个销售人员，所以都是他们的口碑营销，口口相传才有我们花仙子的今天。所以呢，我呢首先呢要感谢我的这些广大的花卉园艺爱好者，其次也要感谢我的能跟我合作的那些农民的兄弟姐妹，因为我们制种呢也是在甘肃河西走廊这一块也差不多合作了有20年了，就是因为他们的大力的支持，因为我们从国外有些引的新的种子，不知道它的生长习性的时候，我们要有实验，实验的时候呢，其实它的收入很低的，这样呢，他们也为了我们配合我们能开发新品，也是无怨无悔的为我们做这些事情，他们呢，一直以来呢，都默默的在支持着我们，所以在这里呢，我对大家呢，也是表现衷心的感谢。 好，那么刘红，你作为我们刚才提到的非传统合作社的带头人，你最想说的心里话是什么？ 对于我的农户来讲的话，我真的很感谢他们。很难做农业，很难，能把自己的产品食材种植出来，而且用这种安全的方式去种植，太难了。我知道，因为我这边自己有200多亩地，我跟他们是一样的，我也去下地干活，也有不收成的时候。我真的很感谢他们能够一直坚持的信任我，啊，我也会以后更加努力把他们的食材呢，就是卖出去，卖出一个好价钱，保证他们的利益，为他们征收。对于消费者这块呢，我也是真的特别的感谢，这么多年我的这个粘稠客户，绿粉是越来的越多，而且对我这块是特别的信任。而且这么多年他们会帮我口口宣传，他们就说你只要把好东西带给我们，安全的、好的、味道好的、幸福的味道的，就会一直支持我下去。而且现在我那边种的私家菜小菜园，有的客户把这个菜种下去之后说至少8年是不动的，因为我们的合同是到2028年、然后他们来了之后就说一直会坚持下去的。而且我这个小菜园的菜地现在已经排到明年了，现在都没有地了。食材这块也是的，我这边的米呀、水果呀、蔬菜呀，他们都特别特别的认可。而且这次的内蒙旗的这个胡萝卜成灾了，就是太多了，种了，中国一共有 1000多亩地的紫色胡萝卜，内曼奇那边就种了700亩，产量特别大，他们都在帮我宣传，朋友圈里发的都是紫色胡萝卜，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他们。 谢谢他们为咱们农业的生产和销售做了这么大贡献，也为咱们新的农业和旅游结合的这种业态辛勤的付出哈。那么今天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二位，你们作为咱们京郊的观光农业，刚才说到的生态农业，咱们农旅结合的这样的带头人，作为咱们北京旅游行业榜样，那么你们自己是如何看待和理解榜样的呢？ 我觉得我们现在作为榜样，我觉得肩上的镇呢，就是你的担子就跟更重了，因为你首先呢，通过就是我做了这个20年的这个农业，我发现其实我们的国家的农业有很大的提升点，然后呢，这几年一号文都是农业的文，所以呢，我觉得通过我20年的经验，我能起到一个榜样的作用，带领我们的农户要致富，要乡村振兴，而且把家园变成花园。 我是去年是咱们北京榜样，然后通州榜样，就是自从榜样这个词儿在我身上发生之后，我就觉得责任更大了，就是一定要把自己做好，把绿青宁做好，把我的农户带领好，让我的消费者更信任我，那我就要做好我自己。 我跟刘红呢，我们两个呢都是企业都在通州，然后我们通州呢又是城市副中心，而且我们两个呢都是做的是农业，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榜样的就是力量呢，我们的就是责任要更重，因为我们城市副中心未来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所以呢我们呢要在这个大环境当中呢要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不光是就是有幸福的味道，还有美丽的花园，这样的话呢我们其实起到一个孵化的作用，在我们这个行业当中呢，我们会带动更多的农民朋友呢去致富，让大家呢更关心我们的食品安全，更关心我们的生态环境，青山绿水就要比金山银山还要棒。 曹玉美还告诉我们，把花卉旅游事业做得越来越好就是她的心愿，带动乡村旅游的新风尚就是她作为榜样的作用，用现代多元休闲农业改变传统农业园艺行业面貌，把自己万花园的模式进行全国推广，是她对未来美好的期许。而刘红说，自己的目标就是回馈社会，为大家带去安全和幸福，为农户提高农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也为广大游客创造更美的天地。好的，非常感谢二位的分享和讲述。那么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是不是也用你们二位各自的方式来欢迎一下大家？ 欢迎听众朋友们到我们绿蜻蜓去购买农产品，去采摘食材，欢迎大家到我们通州来。 春天是花儿开得最漂亮的时候，我们明年有70年大庆，明年呢也是延庆有 A 级的世园会，我们花仙子呢也是一个特约的生产商，为广大的园艺爱好者提供我们这些花卉产品，同时呢明年也是我们公司成立20周年，所以呢我觉得2019将是一个重要的年份，也是我们春天花开的最好的时候，欢迎听众朋友们来我们花仙子万花园赏花、观花、品花，谢谢大家。 好的，再次谢谢两位榜样人物做客我们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其实就在今年9月底的时候，也就是咱们首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前夕，咱们北京市就推介了30项北京乡村特色好活动和40个北京乡村休闲好去处，这其中也包括咱们北京市民非常熟悉的很多采摘园、民宿以及乡村的观光线路。在这里要再次感谢二位榜样人物以及你们身后更多的从事乡村旅游服务的工作者，我们也相信咱们北京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将会迎来更多的丰收年。谢谢各位收听由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送上的2018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帆，下期再会。